有法不依，主持黄岸然。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城邦电台的特别节目《有法不依》。 有法不依。 是的，那我们今天请到黄国岸，即是大家熟悉的黄岸然先生，亲切一点就叫岸伯。其实我对岸伯的认识就是呢，岸伯很喜欢帮人改花名，而且他有丰富的论证经验。但是其实讲到法律呢，我就想即如果不是因为去岸伯 channel 看到个点评，我不知道原来岸伯是懂法律的。 是啦，我们都想着搞一些讲座，即大家交流下啦，交流下啲法律嘅嘢啦。 系啊，同埋因为点解会？ 你唔知我系识法律噶？ 我唔知啊，不过我咧，坦白讲，我都会有啲同学读法律。 基本上我嗰个生涯就系搵食嘅生涯，就靠法律嘅，我教法律。 哦，唔系，因为 教过八大院校，教过六间定七间嘅。 系啊，因为咧，我有啲同学都系读法律，有时我唔明啲法律问题咧。即係好簡單啊！我上網用呢首歌會唔會侵犯版權，諸如此類嗰啲啦，傻仔問題啦，佢就會拋好多條例俾我咯。但係最尾咧又唔會有答案咁喎。 嗱 ，depends on， 跟住叫我自己睇喎。 咁我唔知佢讀到咩 level 啊，但係咧，佢係唔需要讀就可以做咗律師嘅，因為嗰樣嗰個而家最基本即係喺英國法律咧係讀六科嘅啫。即係六科，然後讀嗰啲好多程序嘅嘢，然後學師嘅咁啦。咁你會奇怪，咁律師係咪乜都識咧？理論上係要乜都識嘅。 嗯。 咁你問我讀 law 喎，人哋話你讀 law 喎，你乜都識咧。咁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都可以認為係乜都識，但係即係常識嘅之外，唔會乜都識。 嗯。 咁啊點咧？佢係要自己掌握個法律。咁即係嗱，比如我哋搞一個課程講座咁樣，一啲講座班咁樣，嗰個作用咧，其實～你話讀 law 係咪讀曬啊？咁樣我可以話聽係，亦都可以話唔係，因為係冇得讀曬嘅。你知任何一條 law 已經係好多嘢嘅啦。咁你比如頭先啱啱講你舉個例係版權嘅嘢咁，我係讀 master 嗰陣，我讀嗰個課程係電腦電腦法律。咁電腦法律有一半係講即係版權啊嗰啲嘢，即係所謂知識產權嗰啲嗰幾樣嘢。咁係嗰度叫做正式讀過下。咁但係英國噶嘛，咁所以翻到嚟咧，又都要睇翻香港有啲唔同啊，好多嘢都唔同嘅。咁但係你具體要知道個法律咧係咩嘢嘅咧，咩範圍咧，然後咧你讀過法律嘅人咧，你就要識得咧去掌握個法律。 哦。 所有專業都係要咁嘅。 嗯。 你唔能夠話我唔識喎，咁就當然你可以唔做嘅，交俾第二個同事做，都有分工嘅，通常嗰啲。 但係因為我感覺上咧。即係我都即係 Facebook 同岸伯傾過下啲法律問題咧，即係岸伯俾我嘅感覺就唔係拋啲條文俾我咯，會俾 解決問題啊嘛。 係啊，即係會俾我覺得啊，佢俾到個即係分析到咁樣做就咁咯，咁樣做就咁，咁起碼我會有方向感好多咁樣。 哦，唔係，如果你個律師係夠資歷咧，佢都明嘅。即係你唔係要你講我聽法律係點，而我有個法律問題。 關唔關岸伯你做過啲 點解決 執法人員嘅問題先？ 咁嗱，你講做同法律有關，一係你就執法嘅啲人啦，差人啊咁樣，我執告法嘅廉政公署啦，短時間啫，係咪？仲有房屋署啦，執行嗰個官地條例啊、房屋署嘅條例啊咁啦。執法嗰期我做過啦。好啦，咁我為幫市民嗰邊啦，即係。辯護嗰邊咧，咁我做過一年即係律師行嘅，即係正式一般人叫師爺啦，係嘛？但係嗰陣我係叫 即係啲感覺好似問師爺嘢咁啊！我有啲 uncle 都 係即係叫 law clerk 啦，行裏邊咁。其實嗰陣時嚟講，我就唔係 clerk 噶啦，因為我已經讀咗即係讀曬法律嘅嘢噶啦，係咪？咁啊做咗一年嘅，係正式處理所有法律嘅嘢噶。即係爭在唔係我簽名咁解啫，係出庭啊嗰啲我都跟，即係跟大狀啊咁咯，係準備文件啊嗰啲嘢。咁所以我亦都掌握即係話法庭嘅嘢啦，基本掌握啦，唔好話識啦，樣樣都見過下啦咁樣。咁跟住我教咗差唔多超過十年啦，即係唔同嘅院校教咯。雖然主力都係教呢個 business law， 咁啊刑事嘅有冇咧？刑事嗰啲就教過一次，就幫入境處嗰啲叫做 promotion course， 即係升級人員要考嘅。 唔係，佢升級咧就要調佢培訓三個月升級啦，咁樣先開班俾佢，而叫好多人嚟靠教好多嘢，咁其中一樣就係法律啦。咁原來你知道做即係你知啊，升級就即係做幫班啦，咁啊即係入境處做咗十幾年，咁佢哋先至開始讀咩做啲社會標啊嗰啲嘅。即係你可以知咧，因為唔係咁容易有呢啲訓練啊 training。咁因為嗰陣我係喺你城大教緊法律啦，教兼職嘅咁咁嗰個，即係佢係揾開城大嗰啲 lecturer， 咁佢啊喂唔得人去啦，咁你去咁我遊散啦，咁遊咗，所以就將嗰啲刑事嘅嘢要兩三日內講曬，兩日講完成個刑事法律。咁今天咧就用佢嚟安排下呢個講座啦。 係咯，即係岸伯嚟緊開嗰個法律班，就係一個準幫班。原本俾準幫班上嘅刑事班咁樣啊， 好有唔係 各位觀眾有福咯， 多嘢過佢嗰陣好多， 仲多 嗰陣係得三幾張notes啫。今次我閒閒地都有60頁㗎啦， 哦， 唔係過百頁嘅，其實應該過百頁。 即係你其實自製 textbook 㗎啦，已經。 唔係呢個係我教書嘅習慣嚟嘅，咁即係我係做齊嘅，成個課程裏邊嘅notes一定係做齊嘅，教一次都做齊。所以咧就好大份嘢嘅，咁因為佢資料俾齊人啦，咁而自己亦都做過資料嘅時候重温好多嘢，一定要嘅，因為你唔好靠記憶，即係要 update 翻啲嘢，同埋以前讀係英國law啊嘛，即係基本上咁你好多嘢香港啊叫咩咧，咁有啲分別嘅，咁你係將嗰啲嘢整合翻啦，咁我自己都有啲得益嘅，而家仲整緊，依家仲整緊，呢幾日仲努力整緊。 哦，好啊，不如我哋。今節講到呢度先，因為有好更緊張嘅題目，就我都想問下岸伯係咪真係想教人有法不依啦？咁大家留意下一節。 好，下一節。